第七课，一，课文。我是俄罗斯人。您好，我叫伊万，您贵姓？ 我姓王，叫王东。这是我的名片。 谢谢。 您是俄罗斯人吗？ 是，我是俄罗斯人。我是远东大学的学生。这位是我的朋友。 您好，您也是学生吗？ 我不是学生，他是贸易公司的经理。 对不起。 没关系。 二，新词语。我是人，您好叫贵姓，姓这名片，谢谢吗？大学学生，为朋友，你也不他贸易公司经理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俄罗斯国立远东大学。伊万，王东，书，笔，我们，教室，他，桌子，中国，日本，法国，美国，英国，韩国。 七，阅读课文。伊万是俄罗斯人。伊万是俄罗斯人，他是远东大学的学生。张友是中国人，他是贸易公司的经理。山下是张友的朋友，他不是中国人，是日本人。王东的老师姓李，李老师也是中国人。伊万认识李老师，张友也认识他。第八课，一，课文。你们学校有留学生吗？ 我是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的学生。你看，这是我们学校的照片。这是教室，那是食堂。 这是图书馆吗？ 是，这是新图书馆。图书馆很大，有书、杂志、报纸和光盘。 有没有俄文书？ 有。 你们学校有博物馆吗？ 没有，我们有体育馆和游泳馆，还有医院、邮局。 这些人都是中国学生吗？ 不，他们都是留学生。我们学校有韩国留学生、日本留学生，还有很多俄罗斯留学生。 你们学校有外国老师吗？ 有，学生们都很喜欢外教。 二，新词语。你们，学校，有，留学生，俄语系，看，照片，那，食堂，图书馆，新，很，大，杂志，报纸，和，光盘，煤，俄文，博物馆，体育，游泳，还，医院，邮局，这些都，他们，多，外国，老师们，喜欢，外教，黑龙江大学，张晋。 七，阅读课文。张晋的学校，黑龙江大学。张晋是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的学生。伊万是黑龙江大学的留学生，他是俄罗斯人，是张晋的好朋友。黑龙江大学有很多俄罗斯留学生，还有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英国、法国留学生，他们都喜欢汉语。黑龙江大学有很大的图书馆、新体育馆、游泳馆、运动场、学生食堂，还有医院、邮局。图书馆有中文书，也有外文书，还有很多报纸、杂志和光盘。 张晋有很多俄文书，他喜欢文学，常常看俄文小说。 第九课， 一，课文。 这是谁的词典？这是谁的词典？ 这是王老师的词典。 这是什么词典？ 俄汉词典。你去哪儿？ 我去教室。你呢？ 我去教师办公室。请问教师办公室在哪儿？ 230号房间。 谢谢。 不用谢。 请问这是教师办公室吗？ 对。你找谁？ 王老师在不在？ 他不在。你有什么事？ 这是王老师的词典，请给他。 好。你是哪个系的学生？ 中文系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 李春。请问您知道王老师的电话号码吗？ 他家的电话号码是63210。 他有没有手机？ 有。 他的手机号码是多少？ 13904518。 谢谢您。 不客气。 再见。 二，新词语。谁？词典。什么？去。哪儿？呢？教师，办公室，请问，请问，在号房间，不用。这儿，对，找，是，给，哪，个，中文，名字，知道。电话号码家手机多少客气再见俄汉词典李春，护照，传呼机。 七，阅读课文。 我住1302号房间。我是俄罗斯留学生。我的中文名字叫陈光。我学习汉语。我住留学生宿舍1302号房间。我有一个同屋，他叫保罗，是美国人。我们的房间有桌子、椅子、床、电视，还有电话。我们的房间不大，但很干净。房间的电话号码是66054788。我认识很多中国朋友，他们都很年轻、热情，我喜欢他们。 第十课， 一，课文。 后天是我姐姐的生日。 今天几号？ 今天十号。 啊，后天是我姐姐的生日。 是吗？她的生日是5月12号吗？ 对，她属马，明年是她的本命年。 你姐姐是哪年生的？ 1978年。 她今年23岁，对吗？我妈妈也属马，今年47岁。 你妈妈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 6月3号，星期日。哎，你给你姐姐买什么生日礼物呢？ 她喜欢音乐，我给她买音乐磁带。明天下午，你跟我一起去商店，好吗？ 明天星期几？ 星期六，是周末。 好吧，我们一起去。 二，新词语。后天，姐姐，生日，今天，几，啊，月，鼠，马，明年，本命年，年，生，今年，岁，星期日，哀，给，买，礼物，音乐，磁带，明天，下午，跟，一起，商店，星期，周末，八。 刘华、李小兰、日、昨天、前天。 七，阅读课文。4月30日是伊万的生日。伊万是远东大学中文系1年级的学生，他学习汉语。我是中国留学生，我学习俄语。我们是好朋友。我们都喜欢音乐。4月30日是伊万的生日，他今年20岁。我给他买什么生日礼物呢？就买音乐磁带吧。 第11课，一，课文。每天几点上课？现在我说一下明天的时间安排。明天大家6点起床，6点半在这儿集合，6点45分吃早饭。 几点出发？ 8点。8点半参观自然博物馆。 中午在哪儿吃饭？ 在哈尔滨饭店吃中餐。 下午几点回来？ 4点。你学习忙吗？ 很忙。 每天几点上课？ 8点上课。我常常差10分8点到教室。 几点下课？ 12点下课。 你每天几点起床？ 6点起床，6点1刻跑步。 你每天都锻炼身体吗？ 对，你看，我身体非常好。 下午你常常做什么？ 在家复习课文，预习生词和语法，写作业。 晚上你常看电视吗？ 不常看电视，我常常上网，在网上和朋友聊天。 你每天什么时候睡觉？ 10点半左右。 二，新词语。美、点、上课、现在、说、一下、时间、安排、大家、起床、办、在、集合、分、吃、早饭、出发、参观、自然、中午、饭、饭店、中餐、回来、学习、忙、长、常常、差、到、 课、跑步、锻炼、身体、非常、做、复习、课文、预习、生词、语法、写、作业、晚上、早上、电视、上网、网、聊天儿、聊、时候、睡觉、左右、导游、游客、哈尔滨、哈尔滨饭店、谢尔盖、刘林、两、网吧、午饭、晚饭。 七、阅读课文。谢尔盖的一天。谢尔盖是俄罗斯留学生，他在黑龙江大学学习汉语。他学习很努力。他每天6点起床，6点10分去操场跑步，6点半回宿舍。早上他读课文、记生词，7点15分吃早饭。早饭他喝牛奶、吃面包。7点3刻他到教室，8点上课。上午他有4节课，12点下课。他在学校食堂吃午饭。下午他写作业、复习和预习，有时候在图书馆看书。4点半和朋友一起打篮球。5点40吃晚饭。晚上他看电视、听音乐和朋友聊天，或者去网吧。11点睡觉。谢尔盖每天都很忙，但是他觉得很愉快。